黄昏，请你陪我到梦中的水下，让挥动的手在薄雾中飘荡。不要惊醒，要有爱，那些缠绵的往事化作一缕青烟，已消失在远方。暖暖的午后，闪过一片片粉红的衣裳，谁也摘不走那扇古老的窗。玲珑少年在岸上守候一生的时光，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新娘？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，长长临别碑在街上，泪水流过脸庞，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。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，看那晚霞吻着夕阳，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一个家，今夜你在何方？转回头迎着你的笑颜，心事全都被你发现，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。闪过一片片粉红的衣裳，谁也摘不走那扇古老的窗。柠檬少年在岸上守候一生的时光，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新娘？长长临别碑在街上，泪水流过脸庞，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。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，看那晚霞吻着夕阳，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一个家，今夜你在何方？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，长长临别碑在街上，泪水流过脸庞，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。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，看那晚霞吻着夕阳，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一个家，今夜你在何方？转回头迎着你的笑颜，心事全都被你发现，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。